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今集仲系有我杰拉德啦，另外神秘嘅。 喂，大家好，我系老温啊。 系啊，今次特别来宾啊，许留山啊。 喂，大家好，大家好。 系啊，不过今集都好特别下噶，因为今集黑白讲，台湾黑白讲咧系最后一集啦。 哇，压轴好戏。 系，即系同大家噏咗成。都两年噶咯，差唔多。 所以特别揾个重量，差唔多重量级来宾啊， 系啊， 新区比较重， 系啦，话喺新区重喎，咁啊，都两年噶啦，我哋嘅节目都做咗，咁啊，有始有终啦。不过咁唔系唔同大家分享啲嘢嘅，咁我哋继续就移民台湾 GPS 啦，同埋新节目啊，叫做港人港台啊，我觉得系咧，其实黑白讲咧，有好多朋友话 search 唔到系嘛，系咪啊？ search 唔到，即系唔知乜嘢啊！ 即系睇个名唔知系讲乜嘅，以为系咪咩黑白两道啊？ 系咯，即系第一次 search 我，咦乜？点解讲嚟讲都未讲到嘅？ 哦，好多人好想听啲黑社会嘢，点解冇人讲噶咁样嘅？ 因为嗰时我哋喺香港成日睇到啲咩嗰个刘德华佢咩黑金啊嘛。 哦，梁家辉 系啊，同埋咪讲下里面， 即系谂住要听啲黑暗黑嘅嘢啊。 或者可能嗰阵时阿周润发咧嗰个。英雄本色啊，嗱、第一幕嗰阵时咪喺台湾嘅， 风龙角啊，白白白啊嘛， 谂起呢啲听下咧 ，mark 哥嗰啲嘢。 唔系，我哋第一集黑白讲嗰阵时都有解释过嘅，点解叫黑白讲？ 但系唔记得咗啲人， 应该唔系咁知嘅。 同埋好多人就咁 search 唔知台湾黑白讲唔知乜咁嘅，咁啊经过两年啦，咁不如试下换下口味啦，咁啊。其实嚟紧分多三个节目嘅，咁头先讲移民台湾 GPS 继续啦，咁啊港人港台啦，就同其实同而家黑白讲差唔多嘅，都系讲下台湾现况嘢啊，或者啲特别嘅嘢啊咁样啦吓。咁啊，仲有节目叫在台香港人啦，就同我哋群组同名啦。咁啊，访问翻喺台湾嘅一啲真系香港人，即系都长居咗喺度嘅朋友啦，咁啊成日倾下偈啦咁。可能会有另外特别嘅制作方式添，呢个稍后再讲啦。不过都起码三四月后嘅事嚟噶啦，都望埋啲 甚至可能出下外景啊， 系啊，咁啊，总之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啦 吓。我记得好似好早期嘅黑白讲都有少有外景喎，唔知好似你同郑汤嚟喺个凉亭度嗰度拍噶嘛？ 系啊，因为嗰次唔得闲，咁啊周围咁啊凉亭系台中公园嚟嗰度啊。吓咁啊！之后会，但系嗰啲都系个背景嚟啫。咁但系之后我哋真系会拍一啲外景咯，即系可能啊咁啊，第日大家会知噶啦，迟啲先啦吓。咁、就嚟紧港人港台会继续嘅，同埋咧都去同大家讲啦。咁我会新频道出现啦，就杰拉德频道。咁我哋嘅节目就喺我哋频道出现啦。当然同时亦都会喺阿大肥嘅 八大台 联播，都会喺佢呢边播出嘅。咁亦都好多谢大肥啦。咁呢两年嚟俾我哋喺度。噏咗咁耐嘢啦，咁啊， 咁撑我哋啊， 吓，咁唔经唔觉都两年啦，咁啊，咁所以咧仲会见到我哋嘅，唔使担心啦，吓，咁啊，想同我哋继续互动咧，就 join 我哋群组啦。 咁首先要subscribe 我哋个频道先，杰拉德 系啊，要订住我哋 订阅频道， 咁啊，系咪要整条 link 定咩嘅咧？呢样嘢揾啲专家啦，吓，我唔知啦。 大家喺呢个 YouTube search。杰拉德频道已经找到了。 吓得唔得啊？我唔知道我未 search 过，因为都啱啱开始整。 第一个即系动作就一定要即系订阅， 系或者订阅先啦，系咯咁啊。 跟住隔篱个钟仔又话揿埋噶嘛，要 揿埋咧。如果有最新嘅片一 upload 咗， 就会即刻通知你 嘅手机或者啲即刻收到啲。 咁啊，频道除咗台湾之外，就好垃圾就。将来咧就好多唔同形式嘅节目出现嘅，咁啊， 或者大家可能想俾啲意见，可能 YouTube 留言又得，或者可能喺 Facebook 在台香港个群组度留意见，想听啲乜嘢啊啲咁， 系啦， 多啲留言俾我哋， 多啲 互 动。 但系啲留言啊，正面啲啦，唔好即系一嚟到又闹啊，即系好似我哋上嗰集咁都有观众啦，或者听众啦留言啦，就话啊咁啱讲到有少少国共历史嘅，就喺度话。我讲有偏激咁啊，即系国民，即系当时国民党输俾共产党，原因咁讲一大扎嘢 啊。即系心肠太好啊，国民党 吓类似嗰啲啦，跟住咁其实喺度嘥少少时间回应一下啦。咁首先咧，啊所谓国共内战咧，嗰、那个历史咧写几本书都得嘅，唔系我短短嗰几分钟噏得晒，我只系好简单佢，即系上次我喺节目上面讲啦，好简单讲一讲啦，因为。冇可能喺度同大家讲啊！就算我有一日会开个节目，详细讲下台湾或者国共内战嘅历史啊，我都要跑一轮书先可以同大家讲。因为我虽然我曾经奋身研究过，但都十几年前嘅事啦。 唔記得曬啦，好多嘢都咁啊。同埋嗰位留言嘅朋友咧，亦都好明顯咧係共產黨嗰個方面講嘅，因為佢提到三大戰嘅，呢個係共產黨嘅評嘅一個點講，佢嘅定位啫，嗰、那個係或者咁講啦。 定位 嚇咁啊，其實喺國民黨呢邊係冇三大戰嘅呢樣嘢，不存在嘅。咁其實即係佢你已經企咗共產黨嘅立場嚟話我偏激，咁其實就好奇怪嘅一樣嘢嚟嘅。我已經覺得好中立嘅咯，邊有偏激啫？咁啊，略略講埋咩所謂三大戰役啊？咁啊，共產黨叫咩遼沈戰役啊、平津戰役啊，同埋淮海戰役啦、啊。遼沈戰役即係所謂東北啦、啊，東北打咗大大小小幾多場仗啦、啊，咩咩一大戰役啫，淨係咩搶錦州啊、長春保衛戰呢度好出名啦、啊，仲有四平街肉搏戰啦、啊、或者爭奪四平街啊等等啦、啊，打有排打啦、啊。仲有我成日提過我最中意嘅國軍將領叫孫立人啊嘛，佢喺東北帶住隊新一軍。當時號稱天下第一軍長勝嘅，打到林彪落花流水，去到松花江南，差唔多死㗎啦。蔣介石派陳誠去管東北，陳誠一去到東北就調走孫立人，咁國軍就可以輸啦。咁我做好多嘢，邊有講得曬咁多啫？至於平津戰役，一間俾你講啦，講埋佢有兩樣嘢。平津戰役仲無聊，根本就得天津打過下仗，北平啊冇打過添，北平嗰個叫做係咪我唔記得個剿匪總司令咩名啦，唔知北平剿匪總司令定華北啊，唔記得啦。總之嗰度有一個叫做傅作義嗰位將軍，打都冇打就投降啦。平乜鬼津戰役啫，冇打過，係天津陳長捷都叫做手下天津都叫做打一輪，即係陳長捷係天津警備司令啊。咁啊，仲有所謂淮海戰真真正叫做打過下啦。國民黨呢邊就叫徐蚌會戰嘛，叫徐州蚌埠咁嗰度，即打過幾場仗啦。但係其實嚴格嚟講都唔係好激烈嘅，因為都係圍城圍城，共產都係圍城圍住曬，咁逼到國民黨最後都輸嘅。我唔記得嗰陣時嗰、那個又唔記得咩剿匪總司令啊，總之係阿杜月明啦，多次飛到南京同蔣介石講，嗱決定守定走，快啲講。咁蔣介石成日都話你決定啦，你係咩你出面打咁啊？咁跟住話，如果你係我決定，你就唔好騷擾我啦。我話即係 冇咁多結格， 係啦，冇咁多結格啦。結果咧，翻到去咧，蔣介石好清俾啲手語，手語杜月明嘅，搞到唔知打好唔打好，咁搞到嚇、啊，最後咪輸，即係有輸啦。當然最後咁，梗係唔係最後略提埋少少咩人海戰術嘅嘢？喂！嗰、那個係共產黨嘅一個招數啫，佢唔係全部都用嗰招噶嘛，仲有好多好多噶。總之簡單講，唔可以幾分鐘內同大家講曬啦，呢個係好簡單噏一噏啦。咁啊，有咩補充咧？ 各位聽留意嘅聽眾咧，我估佢咧可能睇得多嗰啲咩建國大業啊，建國嗰啲電影咧，當咗嗰啲就係真啊，所以佢咪當得嗰啲戰役係咁壯烈咯，係嘛？ 好，佢哋講得好犀利添，講下咩毛，誒嗰啲咩建國乜乜，講下毛澤東喺西伯波嗰邊談笑風生，輕輕鬆鬆打緊仗又咁輕鬆嘅咩？ 電影嚟㗎， 你贏咗啊，梗係輕鬆啦、啊，日日都驚啊，共產黨玩下邊個綠玉啊，去追國民黨嘅裝甲兵團啊，邱清泉啊，第二兵團司令啊，帶嚟嗰個兵團啊， 冷靜啲，冇咁驚。 律宇追佢之前啊，都擔心㗎吓、啊、我憑乜嘢追佢啊？佢全部啲美式軍備喎、啊，點追啊？咁即共產黨打嗰啲仗之前都唔知道自己真係可以贏㗎嘛？贏咗你再講乜都得啦。總之就唔係咁簡單啦，就係、是、咁簡單，即係。好簡單一句說話，就係唔係咁簡單啦。 不過你又略咁講啊，已經講咗都唔少嘢喎。可能一陣間留言嘅仲多喎。 歡迎留言啦，不過應該冇咁快覆㗎啦。去講人講台都盡量少講呢類嘢啦。但可能我哋會搵啲台灣朋友一齊講下返啲台灣歷史啊，咁希望帶啲正確嘅信息俾大家啦，唔好即係人雲亦雲啦咁。 咁啊，好多即係啱啱嚟到台灣嘅香港人對台灣真係唔係咁了解嘅。包括埋台灣以前嘅歷史啊嘅背景，或者某啲政治嘅變化啊各樣過程，我覺得可以利用呢個節目咧，即係俾大家了解多啲咯，將一啲實情嘅嘢俾大家知道，唔好話真係綠營就一定啱啊，藍營又一定唔啱，或者點樣各有偏見，即係大家清楚啲咯可以。 不過題外話，頭先我咪提過第二兵團司令邱清泉嘅， 仲繼續要補下先，補下。 唔係因為要講一講，因為好多人好多人都唔識邱清泉。 哦 但好多人知道台中嘅机场名就叫清泉岗，就系、是、纪念邱清泉噶啦。 哦，空军。 空軍唔係空軍，佢唔係空軍，陸軍嚟嘅。 我因為清泉崗嗰個空軍基地， 空軍基地個名係個名係用清泉啊嘛，邱清泉個名，咁佢都係一個司令嚟噶嘛。 你真係唔講又唔知喎呢。 空軍咧就高志航啊，最出名噶啦，空軍就。如果有睇過國軍嘅紀錄片《簡橋英烈傳》，都見過睇過高志航嘅故仔啦。即係我都講唔曬啊，都話邊有可能講得曬。 不過我覺得我建議大家聽眾，如果係希望阿傑拉德即係傑大講多啲。关于国共嘅嘢咧，即系可以多啲留言， 系啦， 多啲逼佢讲多啲， 逼佢开个节目出嚟， 系啦， 冇咁多 直接开个节目嚟讲啊。因为其实我以我了解阿杰大咧，佢对呢方面国共嗰啲嘢咧系好熟嘅，非常之熟嘅。 唔记得晒嚟噶，好多都开始淡忘。 我哋唔记得都讲到 系啊， 十分钟嚟咯。 系咯，唔使睇书，可以睇埋书可能。讲一百集都讲唔完， 咁滔滔江水连绵。 咁除咗清泉岗之外，其实仲有一样嘢可以同阿许留山倾下，因为你而家住台中嘛。头先我提到嗰位新一军军长啊，孙立人咧，你知唔知佢个故居喺台中噶？ 诶、欸，我去过， 系嗰、那个纪念馆嚟噶，应该去睇下。 好靓啊，嗰、那个位置，嗰、那个好正噶。 诶、欸，我哋搵次去拍摄下外景，唔知得唔得？需要申请咧？ 系好靓，嗰好似喺台中市唔知咩模范街附近定系咩噶？ 应该喺公益路行去唔远㗎，我记得系。 系。 总之系。 好靓嘅一间别墅，日式嘅好靓。 不过可能大家未必知孙立人边，我自己 Google 下啦。总之系一个好犀利一个国军将，应该系国军之中最叻嗰个啦。当然叻人梗系不被重用啦。咁呢个亦都系蒋介石输嘅原因啦。 明白。咁吓点啊？ 同埋英女王都颁发个勋章俾佢啊，因为佢救翻系啊，佢救翻一队喺缅甸嗰度救翻一队英军啊嘛。抗日嗰陣啊，好犀利啊！不過啊，所以 再講啦， 係就再講，不如揾次去咩就去孫立人紀念館度拍下佢嘅遺跡啦。 啲多數都啲風水地嚟 嘅，風唔風水？總之佢故居咯，佢以前住嗰度咯。但係好悲慘嘅故居咯，因為俾人軟禁啊嘛。俾阿蔣介石啦，當然呢啲有機會再講啦。不過。如果我真係有時間有機會開講座，誒唔係即係開節目咧，我都會睇一輪書先嘅，因為好多都唔記得曬。 做一做功課先， 要做一做功課，唔可以隨口噏噶嘛。咁啊，你哋咧，我噏咗咁多， 都講完 壓曬啲時間咧， 拉屎一集， 做咗嚇加下時咯。咁 加時啊， 最後呢兩年 最後一集啊，最後一集嘅黑白講 啊，有咩感想呢兩年？ 其實呢一兩年開頭我哋就真係無心插柳嘅，即係 hea 下 hea 咁錄嘅，其實即係。即系点讲啊？即系谂住有个平台，咁我哋几条友围围围，咁啊噏下台湾嘢，系咪先？其实都冇乜咩特别目的嘅，基本上我哋都自己买架撑啊，自己买设备啊，咁啊自己抽时间过嚟。嗰阵时几乎系一两个礼拜就录一次噶嘛，一次系录几集噶嘛，好似 嗰阵时做一集做一集，好似一个钟添啊！一節半個鐘， 半個鐘係一集半個鐘， 一節半個鐘， 一集兩節。 最初同埋我哋有啲收音又唔得啊，個個都話：喂，啲聲咁差噶，嗰時 有陣時開住風扇錄咧，又哗哗聲咁啊嘛。所以當其時真係都好瀨氣。 又冇整呢啲咧，去阿老威 office 拍啫嘛。 係啊，有啲倒影啊，可以睇下咁。咁呢塊布都係嗰陣時透過阿 Alice 咧同佢買，即係叫佢幫我哋買嘅。咁慢慢增加設備啦，加上傑大就比較用心啲嘅，咁啊。即係投資咗自己，即係用自己嘅錢唔少啦，即係買咗好多儀器啦，連個麥都特別貴過人嘅而家。 名牌子嚟喎呢個。 名牌子嚟。 名牌咁知喎，我哋知兩千幾台幣一隻咯。 兩千幾台幣一隻麥喎，你諗下。 呢度已經有幾隻㗎啦。 係咯， 抌唔少錢㗎。 咁啊，又買啲錄影設備啊、錄音筆啊各樣，即係傑大花咗好多心機喺呢度啦。咁啊，陸陸續續咁我哋。后期咧就系、是、因为某啲即系啱啱移民嚟台湾嘅香港人啦，咁啊慢慢有啲留言就即系问好多问题，咁啊触发到我哋诶可以讲多啲就系关于台湾嘅嘢俾佢哋新移民过嚟嘅人知道下，俾佢第一就系、是、即系预先适应下先啦，了解多啲情况，唔好嚟到一好理气咁样，哇呢度又唔系，嗰度又唔知点去，又唔知点准备咁样。租间屋啊，点样租啊？点样注意乜嘢啊？买嘢啊，各样啊，揸车啊，咁我哋就嗰阵时嘅节目就为咗可以讲多啲，尤其是即系我喺呢度喺即系相对讲我做得耐啲嘅， 做耐 咗 三年啦， 咁你都十几年噶啦，基本上你都唔会住得少过即系其他人噶啦。咁就即系最主要就系分享自身嘅经验感觉，咁啊俾大家知道一下，咁啊即系容易啲适应台湾嘅生活，多啲了解台湾嘅习俗又好，习惯又好，咁样唔会话一嚟到即系尤其是我系强调就系、是、即系尽量做正确嘅嘢啦，即系唔好做埋啲为非作歹或者又违法又唔合法嘅嘢啦。因为基本上我哋即系背负住就系香港人移民过嚟噶嘛，系咪先？我都唔希望新移民过嚟个个都即系俾嗰啲其他台湾人指指点点，啊呢啲咪香港嘅移民咯，点咁样？即系感觉上会好似将来喺香港，即系以前喺香港见到啲大陆人移民过嚟就话啊呢啲咪。大陆噶咯啊，咁样噶咯，佢哋 阿灿 系咯，嚟拖劫啊，嚟呢个扫货啦，咁样即系形象唔系咁好咯。咁我哋希望就可以即系做个系啦，做好个形象，做好自己榜样，做个优质嘅香港人。咁大家嚟到，香港人掂啊，犀利噶，好噶。 同埋呢度啲传媒好中意 正面啲咯， 放大一啲嘢噶嘛。如果香港人咧，佢一定写到香港人乜乜乜乜， 系噶， 即系揸 Benz 都系咩咩 Benz 边。奔驰哥乜乜乜乜咁喎，即系好兴噶喎。 系啊， 丰田哥咁都有噶喎，唔知点解啲传媒好兴。 所以我唔希望将来万一有个社会新闻就系某某香港新移民嚟到话移民资格或者点样点样，或者系又行骗又嗰样。即系我有阵时睇到啲新闻，我都觉得哇，点会 好样衰啊？ 好样衰真系好样衰。梗系邻舍都知道我系香港过嚟噶嘛，有阵时都会感觉会唔会佢咩意？即係唔同嘅眼光睇我哋噶嘛，所以我哋要自己要珍惜自己咯。 所以出入咧，如果一開口咧，人哋話：咦，你係咪香港嚟啊？都話 係啊。 所以我哋都諗啊，佢哋點睇香港人嘅咧？咁我都不過有個點樣去問咯。 係啊，所以即係大家要注意。 不過老威應該好啲啦，話你而家啲口音應該係咪甩得七七八八噶啦？ 依家比較接近台語式嘅國語嘅， 因為我啲國語都好港式嘅， 變咗少少阿餅嗰只噶啦， 少少阿餅噶啦， 阿餅國語噶啦， 間接噶啦開始。 不過有啲人真係傾，即係用國語傾偈咧，同嗰啲台灣人傾咧，佢真係都唔知嘅。 哦，咁樣 係啊， 哇！ 佢話你仲有少少台語音添，你啲國語仲諗住你係咪中南部定係咪嗰啲人咁樣嘅？ 咁即係你已經融入曬，已經係。 咁冇辦法，日日都要接觸台灣人。咁我呢度做生意，成日去啲客度傾耐咗，都真係都熟啦，基本上嚇。 咁啊，差唔多啦。咁啊，老温咁啊， 即係咁多集裏面嘅回顧啦，算係。 咁啊，許留山就拉屎先嚟客串我幾集咁啦。咁但係簡單講兩句啦，對於我哋節目過去有啲咩感？ 批评或者指教啦， 我得着多啲咁啊， 得着多啲， 批评都得嘅。 咁啊，其实每一集咧都有你哋嘅精华喺度嘅，即系嗰个移民上会遇到啲乜嘢，或者嗰个资讯嗰啲乜嘢咧。嗱，好老实同大家讲，如果真系想移民过嚟，或者想了解下呢度嘅实际生活，因为咧睇香港好多啲传媒咧，一定系讲到啲人哇移民过嚟嘅几咁美好、啊， 几咁风光咁， 即系好易好易咁样，即系好似好多嘢都系咁。但系成日实际咧，可能某程度上，你哋两位可能讲啲嘢。哇，好似令人有啲擔心喎，啲咁嘅會唔會，哇，會有問題㗎？啲咁樣，當你聽完你兩位嘅節目， 有個心理準備啦。 係啦，有心理準備，有些啲資料，到時咧你就減少咗你哋碰釘嘅機會，其實真係幫到大家嘅。係，如果真係有興趣移民過嚟台灣，想了解。 可以睇翻之前嗰啲， 或者嚟紧嘅移民台湾 GPS 啦，嗰啲会比较集中讲移民嘅。 如果我觉得最值得听翻或者最实际嗰 part 咧，就系讲学校。 学校哦， 系啦， 即系讲即系有啲可能新移民过嚟嘅，带埋细路哥嘅。 系啦，跟住你 咁啊，点样搵学校啊？ 访问过几次嗰啲咁样，即系访问过几个 家。位 Stanley 啦， 系啦， 佢都住好多年噶啦，佢都 要揾私校啊，定系揾公立嘅，定系揾国际学校嗰样嘢。 不过例如好似头先我哋咪前都讲过一次啊，跟住老温讲过一句咧，又系好有用嘅，就系话原来揾学校咧就揾一啲沿线，即系嗰啲叫咩？ 即系大马路，主要马路隔篱附近 嗰啲。系啦，咁嗰啲哇，嗰啲学校真系劲好多， 资源多啲嘅嗰啲。 系啦，即系你会就大家听翻啲资讯就。 咁如果为细路仔嘅学校，就尽量都系市中心嗰啲啦，就唔好去埋晒啲咩荒山野岭。 点解嗰时就听咧？你唔明咩？因为你对呢度嘅地形冇概念啊。 系，以为好似香港咁啊，好方便啊，去到边都一样。 我心做咩条跟马路啫？即系咁有几个位置系点啫？即系因为原来一唔近马路就真系好 争好远， 真系你行到只狗咁样未掂，系 咪先？即系咯，咁咪多年心得，特别系老温嗰啲啦吓，更加咁嚟紧都要留意翻我哋移民台湾 GPS 啦，同埋港人港台啦吓，咁同埋记得啊，支持我哋啊，订阅我哋杰拉德频道啊， 咁啊多啲留言，多啲即系想知道嘅嘢，多啲话俾我哋知啦， 吓两边都睇下咯，睇完杰拉德频道再揿下巴打台咯，都要支持下嘅，系咯，咁啊有冇咩补充啊？有冇咩感言啊？ 记住要 揿抹晒眼泪噶啦， 揿埋 like 嗰条片啊，即系赞好埋条片，等、我哋容易啲推上啲 recommend 啦。 唔睇都要 like 下系嘛？ 未听晒 都要 like 咗，系咪 like 咗先 ？like 咗先系啦， 系啦，咁啊，多谢大家支持啦。咁啊，新节目再同大家见啦。 好 ，OK， 拜拜。